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022相约北京。 观赛指南。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 今天是2022年的1月1号，首先呢，还是要祝福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快乐，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而进入到一月份，我们更加感受到了冬奥会脚步的临近，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也还有34天。我们1025动生活也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的内容，就是冬奥观赛指南， 将为朋友们呢去介绍啊，我们北京冬奥会这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的项目知识、发展历程、重点人物、竞赛成绩，以及冬奥会期间项目比赛的时间呀、场馆，同时还有我们的观赛礼仪这些相关的知识。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项目呢，就是高山滑雪了。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师、北京市雪上运动协会财委会委员、北京冬奥会高山项目的 NTO 王哲广王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是先有请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王老师啊。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呢也请王老师和大家去介绍过高山滑雪这个项目，对于朋友们来说，我们在日常参与滑雪运动的时候也都会多多少少的在从事这个项目，只不过我们没有像运动员那么的专业，或者说达到他们的分项分得那么细。那我们首先呢需要从哪个角度去和大家说一说呢，王老师？ 首先我们对滑雪这个概念来定型一下它的定义。大致上滑雪是借助滑雪板在雪地上进行滑行的这样一个运动项目。到现在呢，我们这个滑雪这个项目呢，在冬季呢，作为冬季的这么一个运动项目呢，它不仅有助于增强人们的健康水平，提高人的耐寒能力，培养果断坚毅的意志品质，还能丰富人们的文娱生活。从这个历史严格角度上划分呢，它主要分为3类，一个是古代滑雪，还有近代滑雪，以及现代的滑雪。从现在来看呢，现代滑雪呢主要分为高山滑雪、北欧式滑雪和自由式。 而高山滑雪就是今天我们着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平时大家其实参与的也都是高山滑雪。 对，是的。实际上高山滑雪呢，它是在这个越野滑雪的基础上呢逐步发展起来的。那么在北欧的滑雪呢，后来向南到了阿尔卑斯地区这些国家，逐渐就形成了它的一种滑雪的方式。那么这种滑雪的方式呢也称为阿尔卑斯滑雪，至少在阿尔卑斯地区已经开展了150年这项活动。由于阿尔卑斯地区它是高山，和北欧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它在一些滑行的方式上它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北欧是一种越野的形式，而在阿尔卑斯呢就产生了这种高山由高坡向下滑行。 对，它有了一个高度差了所以反而就很适合高山 滑 雪了。滑 行的方式不同呢也催生它对于它的滑雪器材的改变。那么在19世纪的时候呢出现了很多新形式的滑雪固定器。我们以前的古老的那种滑雪的板呢主要是用皮革的绳子将脚给固定，套在脚上进行固定。 这种方式呢，可能在早期还是比较合适，但是如果在高山上高速的滑行，没有一个很好的固定器，肯定不能 够就脱了嘛，鞋和我们的脚、 很容易摔倒， 对，就脱节了， 很容易脱落雪板，所以说产生了一些新的方法，还有新的技术。 嗯， 那么这一时期在地处阿尔卑斯地区的奥地利，在这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 嗯， 而且他在滑雪技术、器材啊各个方面，他都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 哦， 那么这种领先地位一直进行延续， 嗯， 就是1890年呢前后呢，奥地利的一个人，他叫茨达尔斯基，发明了适合阿尔卑斯地区这个特点的这种短杖的滑雪技术和控制速度的方法。 哦， 以前我们看到的那个滑雪呢是用长杖， 对呀， 啊， 而且是单杆嘛， 对，但它也是用的单杖， 那时候也还是单的， 变成短杖。我看到了一些文献是变成短杖， 嗯， 那么并采用铁质的固定器，很好的解决了在陡坡上，进行滑雪的稳定性的问题， 嗯， 而且他在1905年呢，在维也纳南部，同时进行了高山史上的，第一次回转的滑行表演。 哦， 1910年呢，奥地利的比尔格里第一次采用一种深蹲的这种姿势， 嗯， 特别是他采用了双杖， 这也是第一次 啊，这也是第一次 哦， 而且他采用了制动转弯的方法，来进行滑行。使高山滑雪技术呢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发展。 对， 那么在1907年呢，这个英国成立了世界第一家高山滑雪组织，阿尔卑斯这个俱乐部。 基本上就都是因为在阿尔卑斯地区开展的好，所以我们都是围绕这个阿尔卑斯来起的名字 啊， 所以哪怕到后面高山滑雪它还有一个名字，也就叫阿尔卑斯滑雪了嘛。 但是我们普遍就把它称为高山。 是的， 1921年，英国人呢，有一个叫伦恩的英国人，在瑞士组织了首个回转和滑降的比赛。 哦， 这是第一次的这样一个比赛。那么，在1924年1月，在法国的霞慕尼，曾经举办过的第一届冬季奥运会。 是的， 在那个时候，成立了国际滑雪联合会。 哦。 1931年起呢，就举办过第一届高山滑雪的世锦赛。 嗯， 那高山滑雪这个项目呢，直到1936年，第四届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呢，才首次进入到冬季奥运会。 嗯， 当时设立的项目呢是全能的项目。那么第五届冬奥会呢是在1948年那个时候开始的。 嗯， 那当时增设了滑降和回转项目。1952年，这个冬奥会呢，又增加了大回转项目， 嗯， 但是取消了全能的项目。 啊，在这里头一直在变化啊， 化 第四届、第五届和后面这几届一直都在对于项目进行一些调整吧，可以说是。 对对。 嗯， 那1988年的卡尔加里冬奥会呢，在这里增加了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并恢复了全能的项目， 也就取消了一届。 取消了一届。 嗯， 然后那个，2018年，平昌冬奥会呢，又增加了混合团体的项目。 嗯， 那么这样，高山滑雪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呢，高山滑雪，不论是在竞赛规则上，在器材上，训练上，场地运营以及推广等方面呢，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对。 那么北京冬奥会呢，将设高山项目呢11个小项。 嗯， 也就是男女的滑降，男女的超级大回转，男女大回转，男女回转，男女全能，还有一个新增的项目，就是平昌冬奥会新增的项目，就是混合团体。到时候将产生11块金牌。 啊，这是刚才王老师给我们系统的去讲述了一下啊，从我们的这个滑雪项目它的诞生，到慢慢的出现的这个高山滑雪它的一个演变的过程，以及我们看到啊，高山滑雪它在冬奥会的这个出现的，的确还算是比较早的。 从第四届冬奥会就已经有了我们高山滑雪项目了。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些项目进行过一些调整，时而有你，时而有他，但是最终我们目前看到的，以及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要给大家去奉上的高山滑雪项目呢，总共就是有11个小项。刚才也听王老师去给我们介绍了，不过在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听着啊，就会觉得有点晕，什么大回转呀、回转呀，还有超级大回转呀，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又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还有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从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新加入的这个混合团体，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那接下来您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些项目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呢？ 好的。首先，滑降这个项目是最早进入冬奥会的这样一个项目。 嗯， 那么它这个项目呢，它是有特定的一个要求。 嗯， 首先，它对所有的高山的这些滑雪的这些项目呢，它对它的高差是有要求的。 嗯， 滑降这个项目呢，它对高差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嗯， 那么男子在800米以上，女子在450米以上，啊，这是它的高差的要求， 就是我们必须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差， 对，才能够具备一类赛事。所谓一类赛事，就是像冬奥会、世锦赛、世界杯、欧洲杯这一类的赛事，那我们要达到这样一个标准。 对， 如果在一些国际雪联金分赛这样一级的国际雪联一级的比赛呢，或者我们普通的一些大众的比赛呢，它会降低一些要求。那比如说，如果要是达不到它的规定的这个高度要求的话，它比赛是要进行两次滑行。 哦，就是如果没有达到刚才说的这个男子800米以上、女子450米以上的话， 对， 就把这个滑一次改成滑两次 滑两次滑行。 哦， 但是一类赛事一定是要达到这个高度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硬性指标嘛？ 对， 可以说。 那么滑降这个项目呢，它是时速是非常快的。那么在世界上有些赛道，我们有的老师去过欧洲的一个赛道， 嗯， 那么据说是在起点出发6秒钟以后，它的速度就可以达到140公里。 哇， 速度非常快。 哇， 这个滑降这个项目呢，它主要体现在这个几个方面， 嗯， 啊，就可以体现出来，一个是技术，啊，一个是勇气，啊， 我觉得勇气得排在第一个， 一个是速度， 嗯， 冒险，还有身体状况和判断力。 嗯， 那么这个项目呢，它是对于运动员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 他的力量、他的技术、他的还有说他的勇气， 对， 等等这些方面。而且，在滑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运动员在高速的状态下，他的身体的肾上腺素飙升， 对， 血脉喷张，这个看点是非常好的。 对， 而且这个现在目前世界上，滑降这个项目呢，运动员大概有几百人。 天哪，就我们世界上这么多的人，我们再把它缩小一点范围，就是参加滑雪运动的有这么多些人，但是在滑雪运动里头再给它缩小范围，能够参加我们滑降这个项目的也就才几百人。 而且它滑降这个项目呢，它速度非常快，它在要求能力高，它特别容易体现我们过去奥林匹克格言当中的更快、更高、更强，能够充分的显示出来。 对对，就像您刚才说的那种高速的运转之下，它对于运动员的这些判断力啊，还有就是你的技术啊，其实是要求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对。而且它的我们在观看滑翔比赛的时候呢，它是我们一眼能够看出来的。 嗯， 它所有的旗门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哦， 红的或者是蓝的或者是橙色的，它这个是，对旗门数啊，没有要求的， 没有具体要求， 没有具体要求。 哦， 那它就是根据山势由这个旗门设置的时候呢来进行安排。 哦， 但是它的旗门呢是采用的是双门，双旗门杆，那么是由两个旗门部、四个旗门班组成的这样一个双门。 嗯。 那我们在很多的大众的比赛， 包括我们的国家的一些比赛，比如说全运会， 嗯， 我们在一些项目，比如说大会这样的比赛当中呢， 对， 我们使用的都是单门，不是双门。 对啊，那这二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对于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它主要还是对于有几个方面啊， 嗯， 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双门更正规一些，它符合国际雪篮的要求，高等级赛事的要求。第二一点呢就是如果进行双门的设置的话，在旗门设置的双门的话，那它的工作量就会增加一倍， 嗯， 都要增加一倍的旗门杆和旗门布，那么这个得对于比赛的这个难度就会增加，那么工作难度非常大的， 嗯， 我认为它是可能有这样一些差别吧。那我们在观看的时候有这样一个问题啊， 嗯， 因为它的赛道是非常长的，落差非常大，我们在一般观看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它的结束区， 对， 我们有观众席位，我们可能是只是看到这个局部运动员在最后的阶段冲刺的阶段， 嗯， 我们视线能够看到的非常少， 嗯， 我们更多的可能会通过这个直播视频的方式， 嗯， 我们可以观看到这样一些运动员比赛的场景，它是和其他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里看篮球或看足球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那些比赛我们可以看整场，这个我们一般就 是 看终点， 我们在那里可以感受它的气氛， 对对，这个肯定是别样的一种氛围嘛啊。 对，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在之前也看到一些介绍，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滑雪杖好像跟后面的这些回转啊大回转彼此之间也会有一些区别，我不知道这个滑降的滑雪杖是什么样子的。 滑雪杖呢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它根据滑行呢它要进行一些门类的这样的一些区分，你比如说有直杖还有屈伸杖，直杖一般呢我们是在技术类的这个比赛当中使用， 嗯， 比如说像回转比赛， 嗯， 那我们直杖呢更方便，而且我们还可以去打杆用这个完成，那么现在很多人都迷恋于屈伸杖，那么它就是杖是屈的， 是的， 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它主要是更方便于运动员抱杖。我们运动员在滑行的过程当中呢，他在出发的时候可以利用杖来支撑， 是的， 来完成快速的一个出发的动作。在滑行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完成一个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 对， 那么在一些速度类的项目，比如说像滑降超大， 嗯， 这个项目呢，如果我们用屈伸杖的话，它在抱杖的时候，它可以很轻松的。 就把它收回啊，那种 完成这种动作，它可以贴在自然就贴在身体上中， 对， 这样方便于我们抱杖滑行，减小风阻。 所以像滑降、超级大回转这些项目，我们一般运动员他们都用的是屈伸杖。 屈伸杖，对。 哦，而且像在这样的项目当中，是不是也会出现我们有时候在电视转播的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运动员他们有的这个地方会有这种腾空飞起的动作？ 对。这个你说的这个非常好啊。那么滑降呢，它是速度非常快， 嗯， 我们知道它最快的速度可以达到140公里。 是的。 那么高山是起伏不平的， 嗯， 它就像波浪一样，有的高有的低。那我们在高速滑行的过程当中，如果前面有个陡坡的话，那肯定我们不能减速，运动员不能减速， 嗯， 那么运动员经过陡坡的时候他肯定会做出一个飞跃的动作， 嗯， 那么在滑降比赛当中是允许有这样的飞跃的动作的。 哦，就是只有滑降的比赛当中是允许的吗？ 滑降还有超大。 哦，这两个 对，它有些还专门设置的一些飞跃点， 就是需要让你飞跃一下的， 对，但是这也根据场地的一些情况， 嗯， 你具备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这个高山项目呢，它是一个在野外山地户外进行的这么一个项目， 嗯， 它有很多的安全保障 啊， 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它运动员的滑行的速度非常快， 是的， 很有可能出现撞网、摔倒、撞网等一系列的事故。 对， 滑降的比赛呢，在国际上它 它有这样一个要求的、 嗯、 那么一定要配直升机的。 配直升机。 配直升机。比赛之前就要确定要有直升机。 哦。 那么如果运动员在高速滑行当中摔倒受伤的话，那么第一时间我们会有救援。 哦。 到达受伤遇难处。同时要联系直升机。飞到这个受伤 的 地点， 及时的把它给运送回来。 因为在那个地方呢，我们虽然有交通啊，有些路面的交通，但是它的速度非常慢的，还、 嗯、 有时间。那么只有直升机非常快。 哦、 在2009年，这个在黑龙江亚布力举行了大冬会的高山滑雪比赛当中呢、 嗯， 国外的技术代表一直在反复强调，在这个滑翔比赛之前，一直在强调，一直在询问直升机到没到位。 哦，这是一个就是对于这个项目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对对， 这个项目让我们对于它的这个认知啊，我觉得不仅是有速度刺激，但是更重要的其实也感受到了它的确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的一个运动项目啊，可以说是。但是我们也感受到了，就是赛事会给运动员做出一个最万全的保障，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直升机的安全保障、 嗯、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赛道，我记着两边也是有很大一块这个安全区，以及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安全网啊。 高山项目呢，它目前现在在 A 类赛事比赛当中呢，对安全设施的保障是要求的非常严格的。 嗯， 我们在一般的雪场看到的有护网，但是一般的护网都是属于壁网。 嗯， 壁网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个类似旗门杆啊，就是那个杆插在这个雪面上， 嗯、 然后有挂网，网它挂上去。 对。 那么运动员撞上去以后呢，这个网子会倒，从而保护运动员。那么这种壁网呢，在有一些位置上，往往一层是不够的。 嗯。 有的是两层以上，有的甚至是三层，甚至是四层。 哇。 这样的网子。 哦、 那么运动员在高速滑行的时候呢，他会依次的撞向这些网，然后对运动员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的作用。还有一个网子呢，就是 A 网。 嗯。 那么 A 网呢，是在有一些悬崖的地方啊、地方，还有一些非常危险的地方、 嗯， 那么他一定要设置 A 网。那么 A 网是有钢柱进行架设的。 哇。 那么在这个网子的强度也是非常高的。另外这个网子上还有一些是挂着的一些防切割的。那么比如说运动员在滑行的过程当中、 嗯、 网子戳到上面以后不会被切开。 对。 如果撞上去以后不是防切割的话，那么雪板非常锋利，那么运动员就会冲出去。 哦。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王老师和大家分享冬奥会这15个分项当中高山滑雪这个分项的介绍。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王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和平鸽振翅蓝天，洁白素雨伴着歌哨阵阵， 北海白塔映雪生辉，衬着孩子们通红的笑脸， 红墙金瓦青砖路，厚重的大门敞开，拥抱全世界的精彩， 五环五色浸染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奥运留下的色彩鲜明的印记成为了北京不断律动的城市活力。 奥林匹克比赛大厅是我们在泳池下面做了这个可转换可拆卸的一个钢结构，水立方变成冰立方。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有7条雪道，创造了国内雪道落差之最。 永远的生奥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永 远的 双 奥之 城， 永恒的 奥 运 精神。 富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 豪哥回来了，还有吉普森回来了，我年龄比较轻，我能做很多的一些脏活累活，我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能让球队取得胜利，然后能让我们整个球队能打得更流畅。 慢慢学怎么配合，他们很有天分，比我想象的高和壮，那我们就看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比上一个会更好一些。他们的加入给我们提升很大，创造更多的机会，打起来更加流畅一些。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一起关注2021到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雪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点燃冰雪激情，拥抱奥运梦想。 我是杨洋， 我是张子丹， 我是李谷一， 我是易烊千玺， 我是安云港， 蔡霄芬， 我是王蒙， 是腾哥， 我是任贤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和北京冬奥， 与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一起向未来。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之冬奥观赛指南。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师、北京市雪上运动协会财委会委员、2022年北京冬奥会高山项目的 NTO 王哲广王老师和大家去分享高山滑雪这个项目吧。 在高山滑雪的 A 类赛事当中，这个是要求非常严格，国际雪联它也会进行相关的要求，那么这些网子都是由国际雪联认证的。另外在比赛之前，有关的赛道人员、技术代表还有竞赛长，尤其是赛道长，他会组织人员首先对这个围网的情况进行检查，哪有不合格的地方随时修复，包括这个壁网。那么壁网要求呢，一定要与地面雪面是接触的。那我们也在直赛的过程当中经常发现这些网子的底部与地面雪面露出一个缝，这个比赛是不符合要求的， 绝对不可以的嘛。 那么如果运动员在摔倒的时候会从底下露出去，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当然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是无法理解说滑降它这个速度有多快有多夸张，其实我觉得王老师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我们大家现在参与滑雪运动的朋友也不少，有一些朋友呢也逐渐的可以在这个中级道高级道上去参与一下，那您就跟我们平时说的这个高级道如果做一个对比的话， 我们现在一般的雪场高差就500米左右啊，这个一般的是500米左右，和它是没有办法相比的。而且在坡度上，我们一般的雪场坡度达不到这样一个标准。 对， 那即使这样的话，我们一般的滑行的普通的大众滑行呢，滑到一定水平以后，它在滑行的时候感觉的速度非常快。那么一般的速度基本上都是在60-70公里左右的速度， 就已经很快了，感觉 已经很快。对 啊，这140基本上是它的一倍了嘛。 因为滑雪这个项目和我们开车不一样。我们开车我们开到100多可能还不觉得快，但是我们滑雪是没有保障。 对 啊，我们是一个身体 肉体凡胎嘛， 肉体。那我们在这种通过雪板在空气当中进行滑行，那么这种速度和这种风啊，各种力量结合你的身体的能力啊、技术各个方面，那我可能会反应我们的速度已经非常非常快了。 对，就是那种感觉，当然我觉得是不是自己亲身体验我们绝对是无法感受的，但是我们通过电视转播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其实是会有那个感觉的，因为运动员他们在每绕一个那个弯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他那弯能绕那么大，那可见他的这个加速度得有多大。那像在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看点又在哪些方面可以体现呢？王老师， 他的看点首先，如果滑降我们能够看到运动员的速度，他这是一个看点。还有一个它的飞跃，运动员的飞跃，在高速的滑行过程当中，它飞跃最多的可以飞跃几十米远，这是一个看点。另外就是看运动员的身体的能力，他滑行的姿态怎么能够显示他的这种力量，他的这种果断的勇猛顽强的这种气质。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著名的运动员，那我们看到它会显示出很多更高的技术和 精神层面上的一些表现。 哦，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滑降这个项目啊。那我们接下来再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超级大回转啊。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超级大回转呢，跟滑降有一些地方是相同的，就比如说我们运动员使用的这个杆都是这个叫屈伸杖，但是呢名字不一样了，肯定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它的这个项目特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它这个项目首先呢，我们从旗门设置这个方面它就有差别了。 嗯， 它的旗门呢它是红蓝交替的，它不是一种颜色的旗门，这是第一点。 哦， 第二一点呢，它对这个旗门数是有要求的。那滑雪的旗门数呢很特别，它是和高差进行联系的。那么超级大回转的旗门数它的高差是7%。 嗯， 那么冬奥会世锦赛这个旗门数呢最少为高差的6%。另外这个项目呢它对高差还有一个要求，那么400到650米的高差。 嗯， 我们前面讲过的男子滑降它的高差要在800米以上。 嗯， 啊，800到1100米。这个超级大回转它的高差是400到650米。 嗯， 那我们假如说如果按照高差7%算啊，那600米的高差，那么6×7=42。 嗯， 那也就是它有42个门。 哇， 啊，是这样的。 哦， 那同时还得规定呢，就是在冬奥会世锦赛像欧洲杯这样一些，它就可以最少的高差可以达到6%。 嗯， 啊，那么66就是36个旗门。 嗯， 那么旗门越少它的滑行速度就会越快。 对，对于运动员的这个技术要求肯定就越高嘛。 对，那我们在速度道上进行了两个比赛，一个是滑降，一个是超大。 嗯， 那如果我们在无法区分，我们不容易区分这个是哪一个项目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看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旗门颜色， 看旗门的颜色啊。 对， 如果旗门颜色全是一样的，那么它就是滑降。 对 啊，如果是交替的啊，红蓝红蓝啊，那它一定是超级大回转。 那这种交替的设计和滑降有所区别，也是为了体现出这个两个运动项目的不同，还是说这个是在这个超级大回转当中还有别的一些意思呢？ 现在目前来讲呢，它是国际雪联它的竞赛规则当中一直是这样进行规定的。 哦， 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像包括滑降啊，它还有规则有一些要求，比如说因为它的速度太快， 嗯， 所以说它的要求它的旗门部的颜色不要和背景一致。 嗯， 啊，这是什么概念？假如说我们旗门颜色是红的，我们的护网的颜色也是红的，可能在某些区域它的背景就融为一体了。 哦， 与背景融为一体，这样呢它就要求你换一种颜色，比如说我用蓝色的旗门部或者用橙色的旗门部。 哦， 啊，它是有这样的要求。 这个也会有一些其他颜色备选，可以说是啊。 对 哦，但是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旗门数和滑降会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了。我们是有一些数量上的要求了，当然是根据我们的这个高差来进行一个不同的高差的不同的一个设置的。 对， 这是一个超级大回转项目当中它的一个特点。另外呢，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它的这个落差也相较于滑降更低了一些，可以说是。 对， 那这个男子和女子会有区别吗？还是说这是一致的？ 从现在目前来看呢，不论是滑降还是超大，它的起点是不一样的。 嗯， 所设计的起点不一样。那我们北京冬奥会它的起点的设置也是按照这样来进行的。 嗯， 女子要低一些，男子要高一些。 哦， 它有相关的要求。 就是在我们这个400到650的这个区域之内就可以的嘛啊。那他对于运动员考核的这种应该说方向和滑降的这些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对，基本比较相近。 嗯， 他也有跳跃，也是属于速度类的这个项目。 嗯，当然他的这个时速呢相较于滑降可能会稍微的 好了一些些，但是对于我们大家看起来的时候，我们依然还是会觉得非常的快嘛啊，并且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样也是可以看到运动员他们的这种高水平的技术的一种发挥。那这个超级大回转啊，和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大回转字儿少了两个，那项目的设置上还有高度上肯定又有变化了啊。 是的， 嗯 嗯，我们首先确定一下，那么在高山滑雪呢，它分为两个方面， 嗯 啊，一个是速度类的，一个是技术类的， 嗯， 那么速度类呢，我们称为它竞速啊，它要在速度道上进行， 嗯， 那么技术类的，那么要在技术道上进行，两个雪道的长度高差都是不一样。前面我们提到的滑降还有超大，这都属于竞速类的，它要在 速度 的啊，比速度的。那我们所说的大回转，和后面的一些项目呢，都是属于技术类的。 也就是说，从大回转这儿开始就作为一个分水岭了， 是 吗？是 的。 哦， 大回转首先我们可以看它的高差， 嗯， 它的高差呢是250米到450米之间， 嗯， 它也是采用的红蓝。交替的这个旗门布的颜色， 嗯， 它的旗门数呢，是高差的11%到15%。 哦， 那如果要是300米的高差，按最高15%算呢，那么就相当于45个门。 哇， 啊， 密密麻麻的，有种感觉 啊，对， 嗯， 它对运动员的技术方面要求的就。比较高了， 是 啊，因为它的旗门距离比较短，它要通过它的技术显示它的技术，过门的技术，还有在这个过程中一系列的技术要充分的体现出来， 嗯，对。而且不知道是从就是这些项目当中哪一个开始啊，就是运动员我看到的那个视频当中，他们在过杆的时候基本上都应该叫打杆那么着过了 啊，它可以说是撞杆 啊，撞杆 撞杆，嗯， 啊。大回转项目运动员过杆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了，是吗？ 技术类的应该是这样，那我们在速度类的很少有打杆的，因为这个速度非常快， 是， 那么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就很容易出现危险， 对， 那么在大回转当中呢，运动员可以利用这种撞杆或者打杆的这样一个技术，但是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那么运动员在为什么要打杆呢，他就能够更接近旗门， 嗯， 因为旗门设置呢，我们在运动员在滑行的时候他不是一条线滑下去的，他是要按照旗门绕过每一个，按照滑行线路正确通过每一个旗门， 嗯， 他所以说他必须要合理的尽量的靠近旗门的这个绕行杆一侧， 对， 所以说技术逐渐发展呢，优秀的运动员他就可以通过撞门呢，这种方式尽量的缩短他的滑行的距离， 对， 这样从而提高他的这个滑行的速度。 对， 优秀的运动员呢，他经过长期训练了以后呢，可以在很陡的坡上完成相应的技术，过门，而且他可以历任来完成他的滑行。我们现在目前呢，大回转是我们现在国内目前开展比较广泛的这样一个项目， 嗯， 那我们有很多的大众的比赛，我们有一些中小学生高校的比赛，全国的比赛等等，这样一些我们 都参与的是这个大回转， 对，这个大回转比赛， 哦， 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参加的比赛都是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那么在国际雪联级别的这些比赛当中呢，我们可以使用的是单杆，就是一个旗门， 嗯， 一个门， 嗯， 那么我们现在的普遍的，我们都是国内的比赛都是这样， 嗯， 包括全运会， 嗯， 我们的高山呢这个大会展的比赛也是使用的单门而不是双门， 哦，但是在奥运会当中呢， 那一定是双门的， 这就是严格要求的啊， 求 是要用双门， 嗯，对， 这个大回转它一来呢是技术项目，二来就是我们现在大众所参与的更多的，或者说在大家能看到的这个比赛表现的形式，其实也就是这个大回转项目是比较多的， 对，但是还有一点呢，我们现在目前 大众进行的这种大会转的技术，它的高差并没有达到国际雪联的这一类赛事的要求。 嗯， 那我们一般的来讲就是100多米。 哦， 因为我们大众的比赛很多都不是专业选手，他没有从事过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训练，他的体能、身体的能力各个方面，恐怕还不能够达到专业级别水平的要求。那么随着我们国家大众滑雪的水平的提高，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些大众的赛事会逐步的提高难度，其中增加它的高差，增加起门数， 对， 恐怕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对，当然这对于大家的这个技术要求肯定就会更高了嘛。 是的，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大回转。那接下来我们再要少一个字了，就是回转了啊。这个项目它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回转我们有些人把它称为小回转， 嗯， 实际上它就是回转。 嗯 啊，那么在这个上面呢，我们首先还是看它的落差高差这个方面。 对， 它的高差是比较低的，是180到220之间。 哦 啊，那它的奇门数呢是高差的30%-35%。 嗯，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200米的高差这样来计算，最多我们大概是这一趟线下来，一个线路下来，它的奇门数是70个。 嗯 啊， 嗯， 它是由红蓝色这个奇门交替来进行设置的。 嗯， 但是这个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它的奇门杆设置的时候，它是没有奇门布的， 哦， 它是由那个奇门杆插在雪面上， 也是不能再有奇门布，这要不然运动员连赛道都看不清楚了，我感觉。 它规则当中有一个要求啊，就是除了第一个门、最后一个门， 嗯， 还有垂直门，垂直组合门、一角门，等等这样一些门是有外侧横杆。有外杆之外，也就是双杆之外，其他的都是单杆。 哦， 这又是一个这么一个特点， 就是回转它自己的一个对于奇门设置上的要求 啊。对，那我们在看运动员比赛的时候呢，那么运动员呢，他的雪杖呢是专门特制的，他有护手的，有护手的。那么运动员在滑行过程当中呢，他可以用这个护手盘直接打杆。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杆的根部的上方直接滑过去， 因为它的杆实在太多了嘛， 多而且比较密，距离比较短。 对 有一些奇门的设置呢，比如说像一些垂直组合门，那我们在这里边呢有几个门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回转的奇门呢，它是一个技术类的项目。 嗯， 那么这个技术类的项目呢，它在我们一般看比赛的时候，我们看大回转啊、超大、看滑降啊，我们都能看明白。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看不明白回转比赛，因为它太乱了。 对 又没有奇门布。 光听你说那杆设置的，我觉得都已经很晕了。 速度非常快。那我们在这里首先要熟悉奇门杆。那奇门杆它有开口门。有闭口门，开口门也叫水平门，就像我们正面对我们每天进的家门一样， 门框 那是一个这是一个开口了。 对， 那我们进了我们家门以后，我们走过一个通道，两边还有门，那么这个门就相当于一个闭口门，也叫垂直门。开口门呢，我们是左右排列的，闭口门呢是垂直排列的。那在此基础上呢，它还会有形成一些门型的组合，比如说形成螺旋门。 哇， 螺旋门呢是两个闭口门组成的， 连在一起了， 连在一起的。 对 这个进行的，这是一个螺旋门。 哇， 那么三个闭口门组成的一个什么呢？蛇形门。 哇，倒是很形象啊。 对，还有一个门呢叫延迟门。这个门型也叫一角门。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一个门的前方设一个开口门或者闭口门。这是一个延迟门，我们把它叫一角门。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在这个前方设置一个开口闭口，用于调整方向。 哦，是这个作用 啊、嗯？对，因为雪道我们不是直直的， 对， 那它有转弯的地方，那么转弯的地方怎么进行处理呢？那么它可以用这种方式，延迟嘛，延迟它转弯，继续转弯， 对、 那么运动员他经过长期的训练，他可以对这些门型非常清楚。 嗯，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我们能了解这些门型，而且了解运动员如何正确的通过这个奇门，我们就很容易能够看懂了。 对，所以的确是需要进行一些前期对于每一个项目的科普介绍啊。王老师给大家做出的这些介绍就是非常有用的，我觉得是真的能够帮助到我们在看比赛，就是尤其是像回转这个项目，我们感觉哎，它这个高度低了很多，应该感觉简单一些，但是因为它的奇门设置是比较多并且比较复杂的，所以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对于运动员的这种考验不仅仅是来自于说是这个赛道上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他自己自身的能力啊、技术啊，对于赛道的这个适应其实都是非常有看点的啊。你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这个滑降超级大回转，可能我们大家看的是这个速度，那从大回转开始我们看的就是运动员他的这种技术的一些表现了嘛。 对， 嗯， 那么从我们现在国内来看呢，都是主要以大回转为主。我特别期待，而且现在我也是开始呼吁一些，比如说大众的赛事，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回转项目进入到大众。我们现在已经有很相当一部分学友啊，一些发烧友他们在练回转，但是作为大众的赛事，我们回转比赛非常非常少。 嗯， 我也呼吁我们将来大众比赛一定要加进这个回转项目， 嗯， 包括高校的啊、学生的等等这样一些赛事，如果回转项目能列入到我们高山的这个比赛大众的比赛当中，我想未来我们国家的高山的水平会很快的提高的。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王老师和大家分享高山滑雪这个项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先分享到这里，明天我们还会继续为大家介绍高山滑雪的其他一些小项。那也提醒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2点钟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敬亭。北京冬奥会雪车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进行，共产生男子双人、四人、女子单人、双人四枚金牌。比赛伊始，运动员手推雪车奔跑启动，推行约50米后，依次跳入车中，快速抽起把手，以坐姿滑雪。2022，与我一起在风驰电掣中感受雪车的飞速震撼吧。 听听志愿者的故事。 2022年，我整整是80。 聊聊志愿服务精神。 志愿精神是不能 够懂点冬奥志愿政策， 要有3个基本的素质， 长点志愿服务知识， 有一个交替排班的一个考虑。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听听 FM 客户端联合推出的志愿双奥青春之声网络电台全新上线，下载听听 FM， 搜索志愿者即刻收听。